平则鸣，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号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的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和1500元两种。我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和丰富的奖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的最新公布啦。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Okay. 今晚又爆镜喎。 是特别多个重量级的嗰个份量，佢 size 都唔特别唔同啦。 但系唔系靓爆镜啊。 好，嗱呢个咧，我哋一阵间先重点介绍。嗯，咁我哋开头啊，谢公你。 咁啊，喂，我哋迟咗几分钟啦，要抱歉抱歉啦，因为咧知作作依咗咗啦，咁都搞咗啊，咁啊嘥咗几分钟，因为我知道咧，有啲人好定时咧，就成日喺度嗌嘅，诶，仲未开啊，醒啦，诶，迟咗五分钟啊，三分钟啊，咁啊喺度闹嘅，咁啊，即系咁，我哋都要同嗰啲即系等候嗰啲老友。 準時喺度啦， 因為電台咧應該係要準時嘅，即係我哋唔可以亂咁嚟嘅。咁但係有時啲意外咧，我哋又控制唔到。 好 啦，嗱咁啊，一開始咁我哋嗱，我講一講咧啲清風46周年咧都 除咗三個禮拜啦， 除咗三個禮拜咁， 又再講一個清風咩？清風社 係啦，清風社 即係一個四十幾年前 四十六年嘅一個團體啊，即係咁啊。吹雞啦，揾翻啲老友出嚟相聚一下啦，咁有啲又喺台灣飛過嚟啦，咁都嗰晚都有成40幾人出席啦，咁啊非常之鼎盛啊，咁但係有啲人就話：，我哋都嚟唔齊喎，大概三分一到啫喎，咁梗係啦，大佬有啲已經即係假嘅假，去咗天國，去咗天國。咁啊，有啲系移咗民嘅，移咗民咁啊，梗系会冇咁多人啦。咁有啲都可能都失联翻啊，咪因为咧，上清风嗰时候可能年青火子廿零岁，咁跟住结埋婚，咁又要顾仔女，要顾家庭，咁又少出嚟，咁都失咗联，咁都冇办法再揾得翻，系咪？咁好多，咁啊睇张相啦，啊张相我哋都好鼎盛啊，啲人都啊，你睇下佢人头涌涌啊，咁啊里边就。即係都係兩鬓斑白嘅人多㗎啦，咁啊我都因為咁咧，我特登去染咗個髮咧，所以影出嚟就冇咁兩鬓斑白啊，咁啊所以就都難得咁啊，我哋希望咧 旁邊有啲後生仔喎。 後生仔啊，即阿龍啊，啲嚟幫手嘛，幫手我哋同佢即係整條短片啦。咁啊，因為 工作人員 都有好多相，有啲舊相咁啊，拎出嚟咁就即係都希望做一條短片俾大家即係啊。 喂，有機會拎出嚟曬啊！ 懷舊下咁， 有機會嗰條片拎出嚟曬啊！ 上 YouTube 睇啦，我遲啲都放上 YouTube 啦。有嘅時候再通知大家啦。 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冇啲活動你參加過嘅，咁睇睇咯，係嘛？ 揾翻自己。 好啦，咁啊，我哋唔講呢啲啦。啊，我哋讲一讲咧，国民党又一巴掌之后咧就吐气扬眉啦，啊，即系如果喺国语嚟讲呢个吐气扬眉啊，咁啊，即系呢个几十年啊，冇几十年啦，即系廿几卅年嘅 屈 气咧，就一巴掌就打出头啦。咁啊，因为以前咧就只有国民党嘅立委咧，就俾人哋喺立法院里边咧就喐嘅，咁啊一直以嚟都系大家又话相忍为国啊。我哋系一个即系比较有品德嘅政党啊！屌咧，我哋唔会喐手喐脚噶，因为电视机咧影住咧就啊，即系教坏啲，即系社会，即系所谓社会风气不良啦，咁搞到 你讲呢啲全属废话。 啊，唔系咁嗰阵时系有咁样嘅睇法啊嘛。 即系啊，过去呢十几年里边咧，即系不断被香港嘅所谓。正義之士咁就批評台灣國會的亂象 啊！咁嗰啲亂象係民進黨，但係佢哋又好支持民進黨喎，好奇怪喎，係嘛？即係搞成呢個亂象咧，就係啲民進黨嗰啲黨徒啊，啲立法委員喺即係譬如上一屆咁啦，係嘛？馬英九執政嘅時候，話佢哋屬於少數派。咁但係你唔好講其他啦，講服貿啦，已經可以俾即係二卅個立委，即係民進黨嘅立委可以搞到你唔開唔成會嘅。啊，咁啊，跟住咧就仲最後就霸佔埋個立法院啦，係咪？咁好啦，咁而家就一個選舉之後，就國民黨又淪為少數啦，得翻卅幾件啦。咁點咧？嗱，前瞻計劃啊，即係前瞻基礎建設呢個預算咧，咁啊三讀通過啦，咁就要呢個林全院長咧就嚟呢個立法院報告。咁啊，因為佢哋自己呢個院啊，即係行政院都要開會噶嘛，係嘛？咁啊。咁啊，梗係唔俾佢報告啦，係咪？佢屌又即係國民黨要用翻呢個立法 即係唔係呢個民進黨嘅手法咧，就霸佔呢個主席台啊，俾你開唔到會啊，咁諸如此類咁啊，大家吵吵鬧鬧。 民進黨聽講話今日六點幾就吹雞咯，六點鐘咗。 係嗱，咁佢哋必定要吹雞㗎啦，即係等於一例一休，蔡英文要下達呢個 A 級命令，一定要通過為止啊嘛。 攞翻呢個一巴掌時間。 好啦，咁啊，因為咧就喺嗰個混亂當中咧，咁就有一個叫做許。 是 許淑華嚇，係、一個靚女嚟嘅。我哋嗱睇睇啦，就一巴掌就冚落呢個叫做邱二型啊嚇，佢即係真係二型啦。咁啊嗱，咁其實就我睇張相先啊，比較下兩位一，其實我睇咧就兩個都算係靚女嚟嘅、 okay、 啊，即係又唔嗱呢個。即系喺我喺镜头嘅右手边， 诶、欸，嗰、那个好似咪又仲未又搞错啊？ 冇冇错冇错冇错，右手边咧呢位咧就叫做许淑华，咁啊左手边呢位咧就系呢个系邱仪莹啊，咁啊 两位都 直啲喎， 咁其实两位咧都算美、都算美女嚟嘅，即系我哋又唔好话即系贬低民进党啲立委啦，咁啊亦都有啲报纸咧就喺度将两个比较啊。 嗯 许淑华又高啲啦，升吓，样貌又靓啲啦，升， 后生啲， 身材又好啲啦，又升，三围都好啲啦，又升， 啊，十项型嘅六项，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咁啊，相对嚟讲呢个邱仪莹啊，即系冇咁好啦，系咪？即系喺可能即系其他嘅条件就冇呢个许淑华咁好，咁但系。俾我睇落嚟咧，其實兩件咧都係 好嘢啊， 靚女嚟嘅， 嘅件件聲。 咁我哋啲粗鄙啊嘛，大佬，係嘛？我啲粗鄙啊嘛。 依個咧， 許淑華就南投縣嘅， 係。咁佢亦都做過南投縣嘅縣長，南投市嘅市長， 嗯， 係嘛？ 咁一巴掌係點情況？ 好啦，咁喺議會裏面咧，大家就即係為咗霸佔嗰個 許淑瑩，即係中國小姐第四名啊，大佬，即係靚係有派頭噶。 即係佢係呢個嗱，佢又唔係叫第四名嘅嗱，佢有啲係咁寫第四名啦，其實佢係叫做候補嘅第一名。 對、 嗯，即係話咧，有三件冠亞季之後咧，有三件咧就係候補，即係話。是但冠亞季裏面有一件唔知咩事， 就嗰個補償， 係啦， 即係 咁佢第係佢係第一第一嘅補償嘅機制嚟嘅、 哦，第補機制， 咁、啊、佢第二第三， 即係我哋習慣叫第四名啊， 係咁啊，即係人哋即係有排頭啦，係嘛，即係話曬 做過南投市嘅市長， 咁啊，所以咧就嗱，咁啊喺呢個行政院長林全上嘅報告咧，咁啊即係梗係俾呢個國民黨霸佔咗個主席台啦，咁當時咁六營梗係要嚟救火啦，大佬係嘛，即係人多嘛，大佬，即係我人數都比你差唔多。多成一倍又多，係嘛？咁即係梗係你要霸佔個主席台，梗係冇咁容易啦。一直以嚟同埋我哋國民黨嘅立委都係謙謙君子嚟噶嘛，係嘛？即係點會同呢啲綠營啲咁即係橫蠻無理咧？咁喺霸佔主席台嘅過程裏邊咧，咁就呢、這個邱儀瑩啊，想喺國民黨嘅立委上面咧，就想搶翻個麥啊，因為你其實。即係喺個立法院裏面一個主席台好緊要，另外有個麥都好緊要噶嘛。 嗯、 即係你拿住個麥就其實就控制曬全場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即係當時國民黨籍嘅立委就攞咗個麥，咁啊邱儀瑩想喺呢個國民黨嘅立委手上咧 搶翻支麥， 係啦。咁咧許淑華咧就嚟到呢就禁止佢搶麥之餘咧就一巴反手係嘛？ 嗱、 我唔知啊。 澄清，許淑華咧就話我唔係故意嘅。 但系特登啊嘛， 唔系即系唔系故意嘅， 唔系故意特登嘅， 唔系故意嘅，啊即系唔觉意嘅啫。 咁嗰个动作，大家自己可以上去YouTube 啊，咁啊睇下，即系嗰个巴嗰系点样打法，咪故意啊？大家自己睇啦。即系当事人话嘅冇用嘅。 咁同埋咧，即系老实讲，你就算睇翻录影咧，都唔系太清楚嘅，因为太远啦镜头。即系佢嗰个巴只点样？头先又讲到又用腰力啊，又有准备啊，诸如此类。 扎晒马咁有啲啊。 呢个我哋唔识睇啊，我哋 系咪故意嘅话，就要即系当事人自己先知啦。 因为我哋唔系练功夫嘅，我哋鬼识咩？系咪？即系头先 又 讲到， 就算我系当事人，我都话唔关。 咁但系一巴掌嚟讲咧，就我哋唔系评论佢嘅对错。咁但最緊要係話係依個事後嘅影響。嗱，國民黨咧近依幾年咧，即係好得好民意咧，嗰、那個係非常民望非常低落。 低啊、 大家咧就係講啲民進黨都搖曬頭，但係一巴掌打出去嘅時候咧，反而咧就好奇怪喎、哦。 許立偉的辦公室呢接了很多電話， 係啲電話打到嚟咧就讚佢啦，即係話哇呢把打得好啊，點樣即係為國民黨出氣啊！ 另外一方面啦，阿邱立偉佢嘅面書喺 Facebook 度咧，咁佢就自己貼咗呢個啦，就話呢個阿許立偉打佢咁樣啦。咁佢嘅 Facebook 下邊咧，亦都係好多人咧，唔係支持佢，話係抵打， 抵死，抵打， 係啦。咁嗱，依一個咧，咁 嗱，邱義瑩咧都要介紹嘅，都係一個即係資深嘅民進黨籍嘅立法委員嚟嘅，亦都係即係佢出身政治世家嘅，都嚇即係來頭都唔少嘅呢位 女士。咁啊，依個我哋可以即係要深思下就係點解一巴掌咧會令到咁多人出嚟支持個許立偉，或者咁多人係主動出去到阿邱立偉嗰個面書度咧，即係話抵打咁樣依、這個。嗱，我唔係真係唔支持呢個喺 暴力 暴力啊！咁但係你喺立法院裏面，大家有亂咁，但係其實用亂法亦都係一種少數議會裏面一個抗爭嘅方法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就屌你香港啲立法，啊啲立法會議員係咪應該仿效咧？屌你揦住，屌你民呢個民建聯嗰啲兜巴層，啊咁家產係嘛？ 嗱，當日唔係朱高正跳上呢個立法院嘅呢個主席台啦。嗱，喺台灣嘅呢個直選啊，呢個係普選啦。其實係冇咁快，即係全面民主係冇咁快嘅。嚇，咁你可以鬧朱高正，喂破壞曬嗰個議會嘅尊嚴。 係， 但係唔係佢咁樣引致大家民眾嘅一個 醒覺。 咁喺台灣嘅民主進程咧，其實全面嘅立法院的改選呢遲早會進行，但會不會這麼快呢 就未知之數。 是 啊，我們不要說前因後果了打完一巴之後呢就許淑華呢就亦都向呢個社會大眾呢就道歉，不過佢話明我就唔會向邱義瑩道歉嘅，因為呢佢即係作咗一個所謂唔好嘅示範，咁希望即係社會大眾呢能夠原諒佢呢個被迫不得已就要做嘅，咁但 係呢位可算係台灣最美麗嘅市長， 即係佢唔向呢個邱義瑩道歉咧，就即係可能心裏面覺得根本佢就抵打啦，即係我打人係唔好嘅，所以向社會大眾道歉。但係我覺得呢個吳家產應該打咧，就係即係我冇理由向佢道歉㗎。咁所以 如果即係民建聯要俾人打一巴掌嘅，係蔣雲先啦，定係邊個先 啦？唔知啦，邊個夠膽喐手先啦？ 唔係夠唔夠膽啊？唔會啊， 唔覺意啊！許淑華都話唔覺意嘅啫， 係 唔係故意嘅？ 香港啲。 你試下行出去主席台啊！香港屌你已經900多保安喺度頂住你啦， 咁張紙都 長 擊罪啊！ 所以香港唔好講噶啦，所以我哋唔講香港嘢就咁啦，香港就根本 唔 到講啦。好啦，嗱咁我哋講一講咧，嗱咁我哋呢壇嘢講完啦，咁我哋講講咧洪秀柱咧，又因為劉曉波 前主席 劉曉波就因為即係被呢個共匪謀殺啦，係嘛咁啊？咁即係舉世都有表示啦，咁即係作為呢個前主席嘅國民黨前主席嘅洪秀柱咧，咁當然會有啲表示啦。咁佢出咗篇悼文，咁篇悼文咧就亦都惹來咗呢個好多啲所謂社運人士啊，或者啲博士咧就對呢一篇嘢嘅睇法，咁覺得咧就洪秀柱呢篇嘢咧就係投共媚共啊。咁我哋又去睇睇篇嘢講咩啦？咁啊，張三啊話我睇過成篇啦，記得啦，已經即係已經可以背得出咁。 冇噶，我睇我過目即忘噶。要我讀， 頭先我俾你睇嗰時，你又話 我睇過啊。 咁唔係，咁我哋講一講咯，即係講成篇嘢。 嗱，值得講啦。喺度咧，我諗最係中間有一段咧，就係香港比較係話抽出嚟針對阿洪秀柱呢篇講話嘅。咁喺度咧就喺第三段里面啦，咁佢就讲到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正在改变，强调法治，关注宪政，也看到大陆各界做出的努力，各项进步突飞猛进。好啦，咁喺一度咧就系大家针对嘅一段， 系即系话佢吹捧呢个中共嘅建设啊， 唔系佢最出就系话甚至话讲呢个大陆有法治。 系其实 有宪即系系宪政都有原 光明面 系啦，咁嗱，但喺度咧 更有即系， 但系喺度，佢即系讲中国系强调法治讲嘅啫， 他冇话冇认同到话 实行政治，实行呢个法治。 系啦，喺度即系话喺大陆嚟讲咧，系强调一样嘢，即系你口头讲，咁你实际你都做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喺度咧，好多人咧， 角度啫喎，呢啲都 系。系啦，咁有啲人咧就净系就话喂，可直情可以咁将强调两个字抽咗。嗱、啊，啲人咧就话：喂，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正在改变呢个实行法治咁嘅意思啦，即系将佢扭曲咗咁样。 强调法治。 嗱咁咧，其实咧，我哋要睇翻成篇洪秀柱嗰个内文咧，咁、其实咧佢一开始就话：，我啲呢个即系刘晓波嘅08宪章嗰个内容所提倡嘅嘢，或者嗰种主张嘅嘢，其实同我哋中华民国讲紧三民主义咧，或者同本党嘅三民主义咧，系。好吻合嘅，啊呢、這个亦都我哋即系本党一直以嚟追求嘅目标，系嘛？咁所以佢一个即系话不一转就转咗落去，即系话嗱，而家咧，因为呢个我哋本党嘅理念，咁所以咧而家共即系中共行紧嘅咧，就佢哋即系头先阿张三引用嗰度啦，即系强调咧，中共佢哋都会行呢啲。咁但系咧，咁、但系咧即系希望能够落实到啊，因为咧喂人民即系有翻咁上下嘅钱啊，咁嘅时候咧，即系经济有翻咁上下，咁你系咪应该都要开放嗰啲禁忌咧？系嘛？咁佢其实系咁讲，只不过咧就好多人就将中间嗰两段抽咗出嚟、就将头尾咧就割咗。咁你一睇落呢一段嘢咧，就真系俾人哋会觉得洪秀柱真系喺度媚共，嗱呢个我都同意。如果你纯粹睇呢两段嘢，亦都好多人特登净系抽呢两段，就冇摆头冇摆尾。 断章取义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咩苏更哲博士啊嗰啲啊，即系已经系啊呢啲即系读书读得已经好多嘅人啦，系咪都喺度闹啦？咁我哋都觉得 咁有一段咧，咁啲人系冇讲到噶。咁喺尾嗰段咧就讲，身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在全中国推行三民主义，实践它的价值理想，这正是中华民国宪法多年前早就写入的目标。嗱，咁大家点解系将一段一句咧系抽出嚟系唔提嘅？ 咁啊，通常啲所谓评论家就系要评论你讲啲唔好嗰啲啊嘛。 但系变咗你咁样误导咗人咯。 嗱，你话如果一般乡民咁样讲。就原諒佢無知啦。咁你而家係甚至一啲係學者都出嚟講，咁佢究竟有冇睇曬成篇嘢咧？咁或者我睇今朝亦都見到有啲係有啲名氣嘅人 KOL 啦，嗰啲所謂林記啦，呢個嚇即係點名啦，都唔使跟。 我未睇原文㗎，只不過書咁講咧，就點點點。 你未睇原文就唔好評論啦，大佬。你睇咗先。 所以就好，即係香港都好多呢啲人嘅，成篇嘢你唔睇。 喺 WhatsApp上面我都回应咗不少嘅朋友同我哋讲， 嗱当然即系嗱，我哋嗱，亦都凭良心讲啦。咁佢成篇嘢咧，中间嗰两段咧，的确系有俾人哋会误会嘅，啊，即系你咁写，喂，虽然话喂你嗰个系主张或者你嗰个系唔系实现，你可能都会俾人哋攞嚟做话柄。咁呢个我都同意嘅。是不是可以即会写得更加好啲呢？咁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咁当然即作为喂佢前主席，咁佢写篇咁嘅嘢， 当然有份量啦。佢讲佢嘅 佢因为喂两党毕竟都系佢哋而家仲喺度叫友好啦，系咪？咁你话喂，屌我系咁批评佢，我完全不留情面，咁我哋又得啫。屌我又屌佢都得啦，系咪？咁但系作为一个党嘅前主席，佢一定要即有啲地方咧系有所保留。希望即係又好相見啦，係咪？即係我又唔係鬧得你咁盡，係嘛？咁變咗你寫落嚟，如果一般嘅評論員睇落去，當然未必。就算佢睇有傳聞，我都覺得佢會未必舒服嘅，啊，因為呢啲人已經第一佢已經對國民黨嗰個印象已經唔好啦，啊，咁佢 有色眼鏡睇啦， 咁佢一見到呢篇嘢，話仲唔捉到佬咩，大佬？ 歪曲下啦，歪曲冇嘢講噶嘛。 係啦，咁其實咧，喂，仲有。喂，呢、這個已經係黨嘅前主席嚟嘅啦，大佬，係咪啲過氣明星啊？ 都叫做呢啲過氣，所謂舊電池都仍然有啲電力嘅。 係咁，但係個問題，大家無需睇。咁你點樣睇完佢？咁你點解唔睇馬英九？馬英九 嗰邊，馬英九嗰邊都唔錯㗎。 馬英九嗰邊啊，咁你點解唔用？即係佢又係前主席，咁點解你唔引用馬英九嗰邊咧？ 太好抽， 因為馬英九嗰邊啊，冇乜嘢，冇乜。 即係冇乜抽證之處啊嘛。 係咪？所以就 呢邊 係 有抽證之處啊嘛。 啲友咪係攞嚟講咯。 好，咁呢度亦都講完啦。咁呢個咧，大家希望咧，即係想了解咧呢件事情，大家咧自己去揾一揾啊，洪秀柱呢一篇文章去嘅原文去睇一睇啦。 如果冇全文咧，我 PM 謝工啊。有揾啊。 好啦，咁今日嘅最重要嘅眼鏡即係除埋啊 嘅評論 係啦。 咁啊嗱，即係我介紹下啦，曬喺我身邊即係左手邊啊，唔係加右手邊，右手邊張三大家識啦，係咪？左手邊呢位咧就係呢個台灣著名嘅足球評述員、評論員。嗱，點解叫著名咧？唔係我吹嘅，大佬。嗱，即係佢根據啊呢位叫傑拉德，呢個。杰拉德是一个英国英超的一个足球员来的，是吗？ 不是足球员啊，评论 真的那个。 有三十年啦，有三年。 你個個都話識幾十年， 真係幾廿年喎，大佬，係嘛？ 呢啲神州創社後嘅社友嚟啊， 唔係假噶。咁即係不過咧，就佢去讀書之後咧，就我哋又冇乜點聯絡嘅。咁因為我哋阿宋興就帶咗呢個中華民國國元老國腳隊啊過台灣比賽，咁又啱啱撞翻傑拉德。咁佢話：喂，我去台灣咧見到一個傑拉德咧，佢話識你喎。我話咩人嚟㗎？屌咁啊，傑拉德未聽過咩姓傑咁啊，大佬係嘛？咁後來原來真係識嘅，即係聯絡翻嚟。好啦，咁呢位老哥， 唔係你介紹點解咩嘢？ 呢位老哥 解釋翻點解咩叫著名？係 啦，我即係唔係講咯？屌你唔好嘈住我啦！呢啲慢慢有引子㗎嘛。咁就根據阿傑拉德同我講，佢話喂，一到世界盃比賽嘅時候咧，佢係因為佢所謂著名就係大家都。即係嗰啲媒體梗係爭相要揾佢啦，係咪？因為佢要喺直播嗰時候要去評述嗰啲足球比賽噶嘛，係咪？咩德國對法國啊，對巴西啊咁嗰啲，佢都揾人上嚟評述。咁喺台灣咧係冇乜呢啲人嘅。 屌你，等我介紹啦。等我講啦，屌你啊！真係你啲引子實在太過唔爆啊！ 我即刻上車題，快啲講。 台灣係一個足球沙漠，簡單啲講，大家咧只係識得 NBA 嘅足球嘅球星，識得棒球嘅球星 ，OK， 但係對足球咧係完完全全咧係冇咩人知嘅 ，OK， 有人玩係小眾嘅運動，而傑拉德咧呢條友仔咧，即係你聽佢嗰個筆名咧，你已經知道佢係英超球迷 ，OK， 咁而佢喺台灣咧係默默耕耘，係協助呢個中華足協咧係打知名度。嗱，中華足協仲要即係揾一個民間嘅友人咧，就幫佢打知名度。OK， 咁啊唔單止世界盃。當有一些足球上即係世界體壇有啲足球嘅城市，包括最近而家所講嘅洲際杯啊，或者係美國嘅職業聯賽啊、日本嘅職業聯賽啊，唔好講話即係英超咁受歡迎啦。總之有重要嘅足球比賽嘅時候，喺台灣嘅球迷想聽有人評述嘅話咧，非傑拉德莫屬。 係啦 ，OK， 嗱，咁我哋咪簡單直接咯。 唔係你都未講到點樣叫著名啊嘛，即係我講咧就係話喺嗰個時候咧。好多電視台咧， 分身不 啦，揾佢啦，佢咧係要用辦法、用藉口咧去推嗰啲電視台嚇，即係喂我接咗 A 嘅，屌你 B 又要揾我 ，C 又揾我，咁我只係一個人嘅，我分身唔到噶嘛，咁佢諗好多唔同嘅藉口咧，就要推呢、這個推嗰、那個。 你不如直接問下佢點解點樣分身啊？ 自己講啦， 自己講啦，係。 咁啊，冇咁誇張啦，首先就唔係話咩完全冇人做咁啊。不過我十年前 冇人做得你咁好啊嘛， 唔係好多人都叻過我嘅，咁啊十年前翻去就真係唔係咁多，評述員嘅嗰陣真係，因為嗰陣時波亦都唔多，咁亦都好彩啦，嗰陣時翻到去亦都就有個節目，係講奧運嘅，因為我係07年啱啱十週年，我都係十週年啊翻台灣，咁啊。翻到之後咧，成日揾啲體育台啊，咪成日 sell 我啲 proposal 啊，我幫你搞一個足球節目啦，可以幫你乜乜乜乜啦，嗰個天花龍鳳。 哦，即係自己自戰嘅啫，都係 自戰敲門嘅，即係悲慘生活嘅嗰陣。因為自家移民都攞住幾百萬過去，咁好搣啊嘛。咁啊，但係當然冇人騷我，一直都咁。但係咧就亦都好彩喎，08年奧運咧就啱啱嗰年奧運前，台灣嘅賭波合法 咁咧 喺台灣有賭波咩？ 有噶， 有。OK， 我唔 零八年開始咯，所以而家九年噶啦都。咁啊，咁啊，佢哋賭波三樣嘢嘅啫，即係當年啊，棒球、籃球、足球。咁佢哋就有一個叫賭波分析節目，就講奧運先嘅棒球、籃球，佢當然隨時揾人啦。一足球原來佢揾唔到人喎。咁咪醒起我咯，因為茂里成日上嚟，喂揾佢啊，喂有冇興趣上嚟做節目啊？咁梗係撲到上去啦。咁咪由嗰陣時叫開始咯。咁而亦都即係種種原因啦嚇，後屘足球啊越嚟多人睇啊，亦都多咗人播啊，咁後期嘅多咗好多足球比賽，我哋都去做評述啦咁。當然世界盃一定係最熱烈㗎啦。 當然啦，當然。 上一屆世界盃啱我就喺台北。一打开电视就见到呢条友喺度，唉，睇边场都见到佢， 唔夸张咩？ 边个台必睇边场啊？应该讲话即系你揿去 A 台又有佢份 B 台， 直播台好 直播啫嘛，大佬你边度边度入 B 台见佢 B 台见佢啊？ 而系个意思即系话个 A 台咧转播譬如话法国对德国咁，咁佢做主持啦，系嘛？咁好啦，另一场嘅赛事。另一場嘅賽事就喺 B 台度做直播，咁又係佢，又係佢， 佢咁皮， 係嘛？ 唔會啊， 唔會啊， 梗唔會啦。 好啦，嗱，十年前你翻去廣播啊，十幾年前你未翻去廣播之前，喺台灣讀書啦， 嗯， 係嘛？ 係， 點解興起諗翻你嗱？佢十幾年前揾住藤條打都冇乜人翻去台灣定居噶啦，讀完書就走噶啦咁。點解你會有啲咁嘅興趣？ 咁啊，其實我後屘喺翻到嚟香港係做生意嘅，即係當然打咗好幾年工啦。咁後屘就俾老闆逼到我自己開公司嘅。咁啊，總之我自己創業， 自雇人士啦， 創業。咁跟住就我做 trading 嘅。 嗯。 咁2003年大家記得咩事啦？嗰陣時我間 trading 就接咗啦。嗰陣時好慘啦，冇邊有訂單啫。咁啊死咗之後， 背靠祖國，梗係冇訂單啦。 咁啊開始就諗下，好似香港好似冇乜前途喎。即係我自己啊講。咁啊跟住就翻返台灣，即係旅行啦，咁啊揾翻我一個舊同學一直 keep 住聯絡嘅香港人嚟嘅都係，咁去到發覺哇，咁正，我話住成千尺屋，但係佢又唔係好有錢嘅啫，即係見佢唔係揾好多，但係佢生活好舒適，我心諗喂，其實我都可以嘅喎， 有乜鬼嘢理由咧？ 嚇，跟住我咪開始諗，誒係咪應該翻嚟台灣啊？咁即係嗰陣時開始部署咯，咁翻嚟台灣做啲乜先得㗎？唔通翻嚟加油站加油咩？咁咪諗下自己嘅興趣，而當地又冇乜，因為我做生意原則係中意人哋唔做嘅，我先做啊嘛。 當然。 咁咪搞足球咯，咁啊足球嗰陣，因為十年前我未翻嚟之前更加冷嘅，而家雖然都屬於冷，但已經比十年前已經熱咗好多啦嘛。 嗱，即係啦，我哋應該前年咁，我哋即係我都有個團翻去啦，咁啊亦都有幸啊，咁啊上阿傑拉德嗰、那個。直播室嗰度，直播室嗰度望一望啦。嗱，即系我其实我觉得，其实嗱，我又第一我唔识波啦，系咪？咁所以我就对嗰啲波又冇乜兴趣嘅。咁但系唯一即系最瞩目咧就系、是。阿杰都有个靓女陪喺度，哇！嗰个靓女真系靓啦，咁所以就啲咁啊，梗系精神啦，大佬。 嗰啲波先靓啊！ 喂，个靓女应该日日见我哋香港电视，日日都有佢啲广告啊，感冒啊广告 啊，系佢嚟 嘅，系佢啊， 感冒啊广告， 又讲妹妹啊。 啊嗱，咁我哋即系梗系影翻张相先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我都系唯一去呢个直播室里边咧系得到嘅好处嚟嘅啫。 唔系，即系你唯一同有波有接触嘅一个。 屌你咁猥琐嘅，你又唔加请。 足球啊，波啊，有几猥琐啫。 咁所以咧，即系有靓女陪讲波咧，又唔同啲嘅，系嘛，梗系醒神好多啦。 但 系 嗰个女子， 嗱，所以教主咧嗰时喺呢个无线呢个J Two 啊，咁啊讲波啦，系咪咁哇，成扎靓女，哎，都开心到死，系嘛，咁啊教主仲晚仲要万岁添，因为佢揾到嘛，系嘛，咁啲靓女梗系中意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讲波，但系所以咧，如果我 又一路讲啦， 我哋啲观众听众咧有兴趣咧，我讲波都好嘅。 嗱，一路讲波咧，即系嗱，十年前。你就去， 我一夠鐘咯， 我哋第一次完噶咯， 第一次， 系啊，快啦，下一次再翻嚟啦。